好了， 我向人家道歉， 规规矩矩的。 怎么个屈法？ 李老师， 有什么事情？ 我给您鞠躬了。 啊，你下次不要这样了啊。 哎呀，我给他鞠了个躬了， 我应当给您鞠躬。 哎，这样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 你要帮忙干什么？ 这么多的热情观众，你一个人表演相声不热闹，我老李帮着你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 哦，跟我一块演一回相声。 哎，对对对对，演相声。演相声是文的，前面说了五六段。咱们天津、北京的观众有个特点，燕赵之地多，慷慨激昂之势，这个地方又喜欢文的，又喜欢武的。咱给大家换换精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给同志们来回武的。 武的干什么呢？ 大家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您这意思好， 谢谢大家。 您这意思嘛，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好，体育比赛， 好是好。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呀。 项目多，你随便挑啊。 我挑， 我是多面手。 您全会， 样样精通。哪样都行， 是吗？ 踢足球，打篮球，你随便挑。足球、篮球、羽毛球， 你看，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 全行。 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我都 马拉西呀、啊。 那你 就是好多人一块跑，最后马拉了西了呀。 那叫马拉松， 97年改叫马拉松了。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这是个进口名词，我说不清楚。 你 随便挑吧。 您的意思不让我挑 啊？你随便挑。 哎，您看这样行吗？ 哪样？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哦，踢足球啊， 行吗？ 我们北京的观众是最爱踢足球， 就是 北京足球队是老牌甲级队 啊， 连外国人意大利队都输给我们了。踢足球我也有两下， 能踢。 你说什么叫长传远吊 啊？ 长传远吊，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帕子，开角球，任意球， 你看 边线球，定位球，12码罚点球。远射、近射、冷射、补射，凌空一脚倒钩球。我踢了38年球，有一最大特点。 什么特点？ 一个球没踢进。 哎呀，你也太笨了！没踢进去，礼让三先，咱先让他。上一回热身赛跟巴西队的时候，我就没让他。他们开出一脚球来，我冲顶，当一脑袋给顶进去了。 还真进去了。 队员给我一大嘴巴， 他打你干嘛？ 顶错大门了。 顶谁大门了？ 顶自己大门去了。 太可气了！ 我不是不跟你踢足球 啊， 你这台太小，踢不开，连罚点球都罚不了。 地方小， 咱们得因地制宜。 哎。要不然咱下象棋行吗？ 下象棋棋子小，观众看不见，一会儿就讨厌了。 棋子小， 咱这比赛热闹的。 还得要热闹的， 得有上午精神的。 那我问问您，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哪一部啊？ 叫《霍元甲》， 大家都看过，前些年演过1到20本武打电视剧。 啊， 霍元甲。 哎，咱俩来一场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通过霍元甲这个故事， 哎， 咱俩比赛武术， 比赛武术， 登台打擂， 行吗？ 您这代表是擂台， 这就是擂台。 我比赛武术， 哎， 我上台打擂， 对， 您就来那俄国大力士，俄国大力士名字叫婆娑夫，1米87的个子，大肚子，大脑袋，大肚子，一身毛，满脸胡子，我上来用逆风拳，72手，啪啪啪抽您6七个嘴巴，最后肚子抓您毛，然后再用霍家刀， 还不见刀， 霍家刀刷 尖，您这什么刀？ 霍家刀。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啊， 您刚才这两下怎么回事？ 霍家刀有一手绝招。 什么绝招？ 宰猪。 我这叫宰猪啊！ 您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啊！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那你来谁？ 我来那霍元甲。 你来霍元甲？ 哎， 我来霍元甲家里的那个梳小辫的老头霍文帝。 我来那霍文帝， 咱俩。 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不要开玩笑， 我谁跟你开玩笑？ 好大侠， 你要来那独臂老人， 我来独臂老人。 哎， 那也不能比赛武术， 怎么呢？ 武术这玩意儿速度太快，万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忍。 那你说怎么办？ 我挑个项目比赛吧， 啊， 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现在您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吗？ 需要什么？ 需要幸福，需要乐呵乐呵。咱们叫大家乐呵乐呵，咱比赛一回保险的安全的。 你说说， 比赛一回大家准欢迎。 嗯， 这个叫吹大牛，怎么样？ 您这意思嘛，咱俩在这儿比赛吹牛。 对， 就是说大话。 说大话， 这我得问 了。 咱们俩人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我们这个国家要想强大起来，就需要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样的观众同志们。这些个同志们都是优秀工作者，都是我们的实干家。今年是什么年 啊？今年是牛年。 今年是牛年，我们要学习老黄牛那种苦干的精神。我们的成绩一点一滴的业绩都不是吹出来的，都是心血汗水流出干出来的。 对， 因此我们要学习老黄牛，反对站在一边嘚吧嘚嘚吧嘚。